在家里细过年，在家里齐吃面，在家里抱片，讲笑不必谂计算，无论有几条船，还是有几寸，仍无惧撑多远，抱抱我家中的温暖。年又一到过年，锣鼓声响遍天，遇见恭喜挂口边，工作又再一到过年，爹哋想旺财添，问阿哥何时起宴。 又再一到过年，妈咪想要抱孙，问阿嫂何时分娩。在这家里祝福声日日都动人恶好，欢欣就再齐齐起舞。 在家里齐过年，在家里齐吃面，在家里抱片，讲笑无论有几条船，还是有几寸，亦无惧撑多远，抱抱我家中的温暖。年又一到过年，锣鼓声响遍天， 在这家里祝福声日日都动人恶好，欢欣就在齐齐起舞。 在家里齐过年，在家里齐吃面，在家里抱片，讲笑不必谂计算，无论有几刁钻，还是有几寸，亦无惧撑多远，挫败百转千变。在家里齐过年，在家里齐吃面，在家里抱片，讲笑无论有几刁钻，还是有几寸，亦无惧撑多远，抱抱我家中的温暖。 陪你开战，陪你疯癫，陪你讨厌，陪你兜圈，陪你扭转反转，狂躁的苦恼，为你心愿，为你心酸，为你保算兼打算，又再创出底线。 无论有几刁钻，还是有几寸，亦无惧撑多远，挫败百转千变。在家里齐过年，在家里齐吃面，在家里抱片，讲笑不必谂计算。无论有几刁钻，还是有几寸，亦无惧撑多远，抱抱我家中的温暖。 为你心酸，为你保酸。